好快乐。 郑子彤、黄奕彤， 其实大家有时咧喺一啲群体活动嘅时候咧，会发觉自己唔识表达自己嘅咧，好似格格不入咁咧。如果系嘅话咧，以下呢一个课程你可能可以留意一下，由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同埋我哋新城电台合办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咧，2017年3月份嘅课程咧现正招生啊，可以报读电台嘅广播课程、自在人生大学堂嘅课程啊，系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主持林柏希咧，同埋临床心理学家万家辉博士咧，教你啊，点样培养健康同埋正面嘅人际关系，避免咧不必要嘅冲突同埋矛盾。除咗电台广播课程之外咧，仲有好多咧，就系面授同埋网上嘅课程都可以报读嘅。咁啊，截止报名嘅时间就系2月15号，报名嘅热线咧就系2915-2380，亦都可以上咧就系 www.ohk.edu.hk/cbmp 睇详情噶。 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逢星期一嘅呢一个9点到10点钟咧，我哋都会有呢个健康一小时嘅部分，就会有呢一位咧，好介做咧环保嘅怪人啊，就系周兆祥祥哥喺度。 早晨， 祥哥，仲要补翻一句生日快乐添。 生日快 乐，多谢。 前晚咧， 多谢。前晚咧，就祥哥就开生日会，咁啊，其实生日有咩大件事咧？有开咧？ 我觉得你系唔会庆祝生日嘅人， 系 咁喺我生命开头嗰60年咧。60几年都冇搞咩生日会嘅，係静鸡鸡自己屋企啊咁样啦。但係呢呢几年呢，我就发现其实开下呢好有意思㗎喎。有几个意思啦。第一，我系做善事嘅，即系呢嚟嗰啲人呢，个个都要捐钱，捐俾我哋去做服务。 捐几多㗎？ 捐至少380蚊。我食一晚啦，食一餐玩一晚咁样啦，平时我哋嘅私房菜就嘅价钱啦。好啦，第二呢就係我想我有好多 friend 㗎嘛，啲朋友啊，咁好多都系即系好叻嘅人啦，或者系有一啲系真系好心嘅人啊，即系好正啦。我想佢哋互相认识啊，即系你又识下佢，佢又识下佢咁啊，所以佢哋好中意嚟噶，即系搭嚟 social 下，嚟识下行家啊，或者系即系 好心人啊，系 啦，嗱系啦，你做咗呢个网络咧，即系有人脉咧，咁啊，大家可以你帮我，我帮你咯，叫佢有咩嘢吓，你要揾会计嗱，呢度有会计，你要有自然疗法医生呢度又有，你揾牙医我又有两个，嗰啲咁，我系咪一个好好嘅网络先吓？咁第三咧，阿祥哥用呢个机会咧讲下过去一年咧，我学到啲咩咯？系咪想唔想听？ 好啊， 学 咗啲乜嘢？嗱， 好啊，学咗啲咩嘢？即系每一年咧，我都反省一下啦，咁啊又过咗啦，咁啊 2017年啦， 系啦，而家阿祥哥就望七咯，seven up 咯吓，就嚟 真似祥哥， 69岁吓，咁咧就今年真系学咗好多嘢咯，学好多嘢，学好重要嘅嘢，不如咁讲啦，就系喺修行嘅路上边咧，讲嚟讲去都系一样嘢嘅啫，你点样搭通条天地线？咩叫天地线咧？嗱，即系咁啊！嗱，你想象下，你想象下，有而家未有一啲航拍嗰啲无人飞机嘅， 啊系啊系啊， 嗱个无人飞机点解会飞咧吓？就系因为佢自己本来唔识飞噶嘛，佢唔知道几时转左，几时飞高啲，飞快啲，飞慢啲噶嘛，系咪？咁系就系因为有一个哥哥仔咧喺下边嗰度喺度用个 控制佢 噶嘛，系咪？我有飞机就系咁。我谂人咧，我哋做人咧有两种状态，一种咧就系人算，一种系天算。咁人算就不如天算嘛，成日都讲啊。咁咧，通常啲人咧就系用人算嘅，即系我谂啊，我要啊，我想啊吓，咁啊我就而家唔掂啦吓，又想叫想嗰样冇嗰样，咁你就好沮丧，好冇瘾咯。同埋因为人嘅智慧好有限，系咪先吓？天算就唔同啦。个天同你谂嗰啲嘢咧，就系好掂嘅。而家啲人好中意讲 channeling， 有冇听过 channeling manifestation？ 有冇听过？ 冇 诶，冇吓。channeling 即系通天啦，即系你听过咩叫灵媒啦？ 哦，呢啲就好似好科 学， 好 科学话好唔科学咧。而家最新嘅科学就研究紧呢啲嘢啊，即系嗱，譬如举两个例啦吓。我有一班朋友咧。就系好劲嘅，佢哋有咩要决定嘅时候咧，有咩谂唔通咧，就坐喺度拖住手啊，可能系4个，可能系10个，可能30个，咁一齐咧唔出声喺度谂 啱，即系佢唔系真系用个脑嚟去谂啊，而好静嘅时候，大家一齐收料啊。系啊，你过咗二十分钟咧，乜都唔做，乜都唔咩啦吓，坐定定啦，佢就会有啲哇好过瘾嘅 桥 出嚟，桥啦，呢条桥就度到啦咁啊。咁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咧，就系、喺唔知你系咪咧，我试过好多次都系冲凉嘅时候咧吓，冲咗一凉啦，叮一声，哎呀谂通咗呢样嘢。 因为放松啊嘛， 放松咪就系咯，放松咯，咪就系咯，就系放松嗰啲啦。嗰个其实就唔系你谂，系个天谂、如果你问莫扎特啊，你问即系嗰啲世界上最有最叻嘅画家嗰啲咧吓，诶、嗰啲真系嘅作品咧，唔系自己作噶，系个天跌落嚟嘅。 叮 一声啊，突然间个灵感，我哋叫呢个做灵感啦，就灵感，灵感冇灵感啊咁。咁、其实。你靠自己作咧，作唔到几多好嘢。 咁但系要睇时机嘅、唱歌呢一样嘢。如果话个天俾嘅话，咁、如果个天嗰刻我冲凉佢未俾我，咁先未有嘅。 系啊，嗱、 天线歪咗。 修行嘅人咧就系、啦，平时一般人咧，你假定咧一日廿四小时咧，得五分钟有灵感嘅啫。咁你慢慢修行咧，你就有五十分钟啦，你有五个钟头啦。咁就整整下，最好就廿四小时啦。 其实都系个心情啫、即系有啲人个心情，你都平时冇乜点修行嘅话，唔好讲修行先啦。 唔好叫修行咁乜嘢 情绪都未管理得好嘅时候，喂，你边有时间去管理嗰个天系咪？即系俾啲信息俾 你， 你 又急，你又咩吓？ 系咯， 又烦。 即系修行就系要令自己安静，系咪？其实系、 所以话静心，静心吓，静咗个心咧，咁就系可以 download 到啦。我而家用而家术语就系 download 紧，上边有一个即系无限大嘅 server 个云端系嘛？ 云端任你攞嘅。咁咯，喺上面攞料，咁呢个叫做搭通天地。 咁但系你嗰个电脑如果处理紧好多杂务嘅时候， 就 系 咯， 就冇时间去攞料。 人哋 send 好多 file 你都唔开，开咗你又唔睇，咁咯又唔 save 咁样吓。 所以17年嘅呢个任务，阿长哥就系要识咁啲程式， 定系学咗噶啦，长哥已经。 永远不断学习中咯。咁我学到一样嘢，就系咧，其实我成日都话你要乜咧？嗰天就俾你嘅，圣经都话啦，耶稣话，即系你去你求，一定会得到，系嘛？咁啊，点解我心想唔事成咧？嗱，讲嚟讲去就系嗰份啊，我而家学到点样心想可以更加有把握地事成咯。而家一路长哥希望开班教人，教一啲嘢。嗱，咁我好多人都想知啊，我够想咯，我想要100万。啊！我想要几多亿？我想要间大屋。我想要乜要乜要乜吓咁样之类。我想有仔有女，我想享天伦之乐。等等等等等等。咁我哋就向个天道求啦，系嘛？个天凭咩要俾你咧？咁而家我谂到，一系咧，以前啊，我自己都系啦。一系求得太阔，一系求得太窄，两种唔得嘅。嗱，比如求得太阔啦，大家唔介意长哥讲私事啦吓。不如我讲我自己个例子啦，最好啦。所以生日会啊，讲呢啲嘢啦。 系 呢一年我学到呢样唔系噶。我想我帮到世界和平。嗱呢、我想系好慈悲，全世界人咧都生活快乐。咁呢个系好阔噶，冇、意思噶，即系太系 vague 啊，所谓太模糊啊， 唔踏实地啊， 唔踏实地， 好离地， 好离地，都冇意思啊。我想我健康，我想我永远快乐，个个都想，系咪先？系嘛？如果你话我想我仔女第日长大成才，咁啊窄啲咯。系嘛？佢再窄啲就系话，我想我仔第日做会计师。我想我女第日做音乐家，咁呢个再窄啲咯， 再窄啲就系考入呢个音乐学院， 系啦系啦，去 APA 又好，去边度都好吓，咁样呢个再窄啲咯，系咪先？咁咧就太窄又唔得嘅吓，即系譬如多多话啦，我想我女入 APA 咁样，入唔到咧就失败，嗱咁啊唔系嘅。咁我讲做爹哋先啦吓，咁你如果我而家知道咧，我点样同个天去讲数咧？所谓讲数啦， 谈判 系谈判，系真系谈判嘅吓。咁个天就会教你诶咁嗱，原来个天咧同你沟通有几个原则嘅。第一咧，你要好信佢咯，你真系好静好信佢，咁咧佢就会点路噶啦。第二咧就系、咧，你唔好咁阔，唔好咁窄。譬如我而家呢一刻，大家唔怕讲下嘅，就系、我好想要一个咁样嘅人帮我做啲咁嘅嘢。呢个人咧就要识IT 啦，又要识好多人物啦。譬如啦，又好中意陪我一齐去搞咩活动啦。我心目中又有一个人嘅，咁咧。 咁我就话天你上天你俾呢个人我啦，咁样俾个好似佢咁噶啦吓，呢、這个呢、這个哥哥好正啊，我想要呢个哥哥啊，咁样吓，咁咁之类啦、但系咧你咁就好窄，我觉得，结果就唔系嘅，个天就会其实问你，你点解要呢个人先？嗱，我系要个人咧、我就想搞好我个网站啦、我就想我平时有活动嘅时候，有人知道几时开灯、熄灯，几时开个 CD， 几时去整制 作， 即系制作嗰啲咁啊。我想要一个，你知咩叫保姆啊？即系艺人嗰啲保姆啊，系嗰啲咁啦。佢又做埋我保姆啦，即系咁样。啊，呢一个就系好窄嘅。我就因为我谂，我已经心目中有嗰个人，我要佢识天个天复制一个人俾我，或者叫咗佢过嚟咁样吓，咁样之类啦，明唔明啊？ 系 咁但系咧个天就唔系咁俾我嘅，我知道。 佢俾咩嚟咧？ 个天就会俾我，你想点先？你点解要个网站要搞啲咁嘅嘢先？你点解想要嘛咁样之类吓？咁个天要问你一样嘢咯。咁佢结果咧，佢会完成你所要嘅嘢、但系佢唔系俾呢个人你，可能俾个女嘅你，唔系俾个男嘅你，可能系俾四个你，可能俾间公司你，同你做到，可能三间公司，可能有嚿钱，你咪请搵三间公司就同你包咗佢嚟做咯，即系吓，佢唔系俾个保姆你，但系俾个秘书你，咁样之类，咁样咧。个天系完成嘅要嘢，但系你就唔好指定个天话，我一定要有一个咁嘅人，几多尺几多寸高，有咩学历，咁样咯。 你就明白啊。 你祈求个天咧，即系俾嘅你嘅时候，都谂得阔啲。佢俾嘅你都唔会俾得咁窄嘅。 系啦，就唔好要你要嗰样嘢，就 系 你想要达到嗰样。但系你想要达到咩咧？要讲清楚啦。我想要达到点解我要有呢个网站先？网站我系想帮好多人， 明白 咁样之类啦。咁譬如啦，前几年呢，我好想有一个电台嘅节目咁样样、因为呢已经停咗好多年冇做啦咁样。咁如果我猛咁话我要去边个台，我要系晚上几钟九点至十一点。 我要同边个一齐拍 档。我要同边个做咁呢个天唔会咁俾你㗎。咁个天安排可能佢俾个电视节目你呢，可能佢俾个网台你呢、可能佢帮搵人同你孖住上自己整个网台呢、即系咁样。 呢啲算唔算系随遇而安啊？有时候呢即系我哋会好多要求，喂最好你俾呢一样嘢我哋啦。结果咦你俾其他嘢嘅。但发现原来嗰样嘢仲正。 记唔记得我嗰次喺呢度讲过点样同个天搵嘢呢吓？结果嗰个女仔咪得返隻狗，记唔记得？佢想要个男朋友，要咩？个天其实呢就知道呢，佢而家都未适合做人女朋友，未适合做人老婆嘅。佢需要嘅呢其实就唔系一个男友，而系一隻狗夜晚保护佢住村屋，唔使驚咁。结果就俾个大狼狗。 或者佢从即系照顾呢隻大狼狗，佢学习点样有耐性照顾人咯。 系啦，咁到五年后咧吓，佢个人改咗咧，识得去同人相处咧，咁啊天咪俾个男友佢咯。 系有好多呢啲例子喺我哋身边，但系睇你咩角度咯。有啲人可能完咗求你五年之后先俾我， 就系咯。你我系要呢样，系要你呢样，系两个天就唔俾你。个天知道呢个唔系对你最好噶啦。 所以烦恼系自寻。我唱歌有阵时我哋睇唔开，睇唔化。 所以做最后俾咗新城电台你啦，都出嚟帮手啦。 又系，又系，又系。 好啦。咁啊，呢个就系今年咧，大家都希望可以试下学下啦，都系放松啲嘅脚步， 了解下个天点解俾呢啲嘢你。 咁啊，阵间翻嚟啦，长江，我又了解下你先。今日你讲咩嘅题目咧吓？ 呢个系一啲人生嘅智慧啦，又系讲吓，因为有呢啲智慧咧。你就会健康啦。我哋话即系要健康一小时啊嘛。如果你个心成日谂唔通嘅，成日窒住屈住啲嘢，系啦，好易病，咁你咪唔掂咯。 生活压力好大，情绪就嚟爆煲。爱生活，齐抗毒。面对压力，记住企硬，拒绝毒品引诱啊！留意星期 每日健康一小时。 继续啦，翻到嚟我哋嘅每日健康一小时啊！头先长哥同我哋分享咗，其实我觉得系嘅，不过即系睇下大家系唔系呢个阶段就会了解咗长哥所讲嗰样嘢。如果未了解嘅话咧，慢慢去学习，慢慢尝试接受下，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喺你嘅身上发生啦？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如果你 miss 咗头先个部分咧，转头听翻重温啦。不过咧呢一个时候，我哋要落今日阿长哥想同我哋分享嘅主题咯，嗬？ 系啊，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啲智慧，呢篇智慧来自一篇文章。嗰篇文章我睇睇，越睇就越夹落有味，觉得又一定要分享。咁咧呢一篇文章叫做 11 Quotes to Remember， when you feel lost in life，即係你生命失落咗咧，冇咗方向，好迷茫嘅時候咧，就記住呢十一句話。 其實我自己好中意睇人哋啲即係啲金句，即係我覺得學到嘢啊。 係啊，人哋人生嘅智慧咧，係喺路途上行咗好多，即係交咗好多學費，有時又撲到直。有时呢就好痛苦有时就满身伤痕咁就歪打正着啊咁样呢就即係学到嘢呢人哋交咗学费。咁而家我哋唔使交学费呢就喺人哋嘅经验。 人哋嘅袋攞嘢正 好。咁抵囉係咪啦。咁所以听我哋呢个节目好抵嘅。咁啊长哥成日做翻译㗎嘛。呢次又做翻译啊真係。好本来英文嚟㗎嘛。 呢个本身系边一个嘅杂志啊或者网站嗰度刊登。 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呢佢传咗几次呢。即係唔知有点嚟 嘅。咁唔紧要。咁我呢就将返你呢一个嘅即係短短嘅十一句嘅句话啦。我摆返上个 Facebook 个 page 嗰度。咁等啲即係听众嘅朋友都可以睇到。 係因为 唔好意思啊呢度冇 credit， 即係俾唔到个名字出处咁样啦。咁係囉尤其是呢佢又开头就係话呢有时我哋真係生命去到一个位啦。咁就点啊我又可以做呢个决定喎。我又唔识諗喎咁就点啊咁呢就呢位作者就话啦下次你系咁嘅时候呢记住呢呢啲智慧咁啊。第一呢系 always remember, your present situation is not your final destination,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即係话呢而家你可能雞毛鴨血啦你 衰到貼地嘅。 係啦衰到咁惨。呢个唔系终点嚟嘅。即係将来呢由柳暗花明呢一定有仲有好嘢又跟住嚟。即係而家咁惨呢唔系继续惨落去㗎嘛。咁你知道永远都仲有明天。同埋呢阿长哥都讲过好多次㗎。就系你而家睇唔到前面条路呢睇唔通呢唔紧要㗎你行下先啦。即好似夜晚揸架车咁咋嘛你一定系唔可能架车头灯照到去你个中目的地嗰度㗎。你只系睇到前面有几十公尺㗎咋。 揸慢啲囉。 揸慢啲囉咁就得㗎啦。揸揸下又会转弯转咗弯又系。另一番天地。 定还是唔諗呢我试过啲情况呢係哇我觉得我搞唔掂呢个问题好困扰真係。跟住我试下做其他嘢分散注意力。 就係。 但做做下你发现咦你突然间有个方法諗到可以处理佢喎原来。 因为你松咗嘛係咪你挂住諗嘅困咗系喺呢个呢度呢。 係呀冇露出啦觉得嗰下。 咁啦同埋呢係又同大家分享长哥即係行呢条人生路嘅智慧就係好多问题唔系要嚟解决嘅。唔使解决嘅係等佢自己变成非问题要嚟超越嘅。你而家觉得呢件事我解决唔到好烦啦好烦啦咁啦譬如我举一个例子我同个业主傾唔掂数佢又要我搬啦我要加租又乜又乜呢个死啦之类咁你猛喺度諗呢系冇得諗过一个灵活游戏即係佢加多500我就少咗500。咁但係可能呢你一路你成日困住呢一度呢你就好烦好痛苦啦。可能突然间听日你收到老板叫你我而家派你去新加坡3年。咁呢个问题唔系问题啦即刻就系咁啦咁你要等呢啲啦你会知道永远有奇迹出现。 即要沉得住气有耐性。 系囉系囉或者有个朋友赶住移民就平平地让咗层楼俾你啦都得㗎嘛。 唔系阿Q正转我身上都试过类似呢啲事嘅所以如果真系諗唔掂嘅时候试下唔好諗住你 可能 都解决唔到。 我諗做一个可能性你听日个识到个女朋友佢有好多间屋呢。咁唔使呢个 呢个开心喎呢个。 咁问题未必错再唔系问题囉。 我鍾意呢个可能性多啲。 我估到你鍾意。 唔系个老板派你去新加坡可能有另一番天地呢 唔使啦识佢有十几层楼。新加坡唔好做啦。讲笑讲笑讲笑。 即系咁囉。所以永远唔好绝望。就唔好灰心唔好唉声叹气唔好怨天尤人。 唔好就咁总结咗。 系啦唔好话而家我咁惨啊惨啦惨啦死啦。咁呢你头耷耷呢你就冇运行。 明白。 好简单 喎。咁其实今日呢长哥呢佢分享緊11句呢一啲金句就是、当你迷失嘅时候喺你生命当中迷失嘅时候不如你攞返啲金句出嚟睇下。长哥啱啱开咗第1句。一阵间返嚟呢我哋仲有10句可以一次我讲埋佢好嘛。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继续翻嚟每日健康一小时呢个部分，继续阿长哥喺度啦。佢今日分享嘅呢篇文章好正，因为我平时好中意咧就睇一啲人哋嘅金句啦，人哋嗰啲精细嘅良言啊。咁啊，今日咧长哥带咗十一句上嚟同我哋分享。头先佢讲咗第一句噶啦，佢话要记得你而家嘅 situation， 即系你而家嘅现况咧，就并非终点嚟嘅，最好咧仲未到。 呢啲都系当你迷失嘅时候，你要记住呢十一点啦。 呢句就第一句啦，仲有十句嗱，长哥，不如我仲有啲时间啦，不如分享埋嗰十句啊。 好啊。第二句呢就是说 Sometimes the bad things that happen in our lives put us directly on the path to the best things that will ever happen to us， 即是说呢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现在呢很黑啦、啊、就很不行啦，但是你这个处境刚、啊、刚就是令你走上去另外一条路，那条路呢、就会带到你最好 的后果，即是你采用失马咯。 我想到我之前有个朋友、啊、他的老公出轨、跟着他就离婚啦、但是他现在呢就遇到一个很爱锡他的男人，咁我就觉得嗰件事就为咗引佢入正轨 啦。系啦，喺嗰一刻你就好痛苦啦，你又觉得个天啊同玩你啊咩咩之类啦。但系你有信心就知道咧吓，永远都系咁。我自己经过之前真系噶吓，衰到趴地咧吓，跟住咧只要你系好积极咁去睇咧、或者你好静咧，个天就会安排更加好嘅嘢。就是、因为咁样，所以系咁样噶。我亦都好多朋友咧，即系生咗癌症啦，吓好惨好惨咁样。但系佢华丽转身好翻之后咧，哇，变成另一个人，好正， 更加爱惜佢生命啦，或者更加爱惜佢屋企人啊，身边嘅所有嘢啦。 所以啊，佢呢位作者啊讲啦，once you make through the storm, a rainbow will be awaiting you 吓、啊。佢话咧，如果你挨过咗呢场风暴咧。嗰度有彩虹㗎啦， 彩虹等緊你 㗎、 第三句好得意，你真係第三句我覺得好玩。 第三句 ，If you don't like where you are, move. You are not a tree。如果你而家嗰度唔中意咧，你就即系 走啦 吓，你又唔系棵树，系喎，系喎， 唔使企喺度。 仲有好多人嘅想法， 啊劈炮咯，或者去移民咯，或者系从头嚟过，分开咯，即系佢话我哋有时好麻木噶，正喺度困咗喺度咧，即系唔识自己系啦。咁啊，世界上有一样嘢咧，就叫做安舒区啊，而家叫做 comfort zone， 即系喺度咧就唔。死得，但系又冇瘾， 系 嗰只咯， 吊住条命咁啊， 系咯， 喺度磨下磨下， 系咯，咁你要拍起心，拍下心口，俾啲勇气咁样， 行啦， 就唔好做棵树啦。 佢话咧，生命咧未必你控制到嘅吓、啊，不过咧，你永远都可以走出而家个困笼咯吓。咁啊，佢话 make sure you listen to your heart always， 时时听你个心。咩叫听你个心咧？就系、是、你好静低嘅时候咧。就有一啲灵感，有啲声音噶，嗱嗰啲系真噶，嗰啲要信，咁样咯。 第四句， 第四句 ，You can't start the next chapter if you keep rereading the last， 即系话咧，如果你成日都睇住噶，而家呢一呢个章咧，本书里边嗰一章咧吓，你永远唔会有新一章出现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咁啊，我而家咁，咁啊，成日都向后望，唔向前望嘅，咁样咯吓，咁。即系记住，你过去嘅嘢系你学习咗嘅嘢，但系只眼永远向前边嘅， 系 咁咯，要放低，要放低过去，断舍离。 而冇依家咧，仲活喺过去，咁啊，好浪费你人生。 系啦吓，第五好得意啊 ！If it doesn't open, it's not your door。如果道门开唔到咧，唔好你就唔系呢道门唔系你开噶啦，仲有第二道嘅， 去错屋企，我试过去错屋企，上咗六楼，跟住到啊，点解锁匙开唔到咧？ 其实我都试过， 跟住望一望，咦个地砖唔同颜色， 系， 跟住望一望，大件事，六楼即刻掹住锁匙走。 系你讲起，我谂起一个画面仲得意啊！我出道嘅时候咧做即时传译。做即时传译你知好攰噶嘛，做咗一日咧就晕晕沌沌，咁又冇胃口啦。咁我朋友话好啦，我送你翻，即系我哋两个一齐孖，即系通常两个人孖住做噶嘛。 即系做翻嚟系两个人嘅。 两个吓即时传译，咁两个一齐放工啦。咁去到停车场攞架车啦，开几都开唔到。原来根本唔系佢架车，佢为咗成抽锁匙都开唔到架车出门。后来搞错啦，先知呢架都唔系佢架车。 人有相似，车都有相似。 我哋系有呢啲迷茫同埋执着噶，但系只要咧你就褪翻开。 开睇，其实嗰样根本唔系你嘅嘢咯。 系啦，生命好多道路嘅，佢话呢条路唔啱咧，咁咧你就揾到第二条咯，你去揾啦咁吓。 同第三点有啲似啊， 系吓。第六咧就系 sometimes you need to step outside.Get some air, remind yourself of who you are and where you want to be.、就是呢他说如果你打困窿在这里觉得很窒息很搞不定的时候呢去外面唞唞气先、提一提醒自己呢其实你想做什么、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呢你其实你是哪个呢这样。 吸下新鲜空气、 啊。这个很多意思的、可以去外面走个圈咯是吧给自己十日放假咯、做一些自己平时不会做的事咯。 系，睇下可唔可以撞到啲新嘅冲击出嚟，或者新嘅思维出嚟，唔一定就困死喺而家呢个 step 嗰度啦。 吓、啊，有分享一下。2017年长哥就实施咗一个新嘅措施。 咁快啊，两个几礼拜 要。系 啊，喺我自己，但系对公司都好有影响嘅。就系、是、咧，我而家逢星期三咧就冇揾长哥啦。 诶，点解？ 呢一个叫做神圣日子，就系我留翻俾自己嘅。 系， 咁咧暂时咧吓，我只可以半日啦，即系晏昼1点至10点。 系 咁咧，就有个原则嘅，嗱唔系我发明噶，嗱、你跟边个学咧？你记唔记得一个钻石和尚啊？ 哦， 佢自己佢哋嗰个传统，即系佢师傅教落啦，佢哋个个都系咁啊。逢星期三系你嘅，只系做一样嘢，呢样嘢咧，即系你做乜都得，但系呢又系要你好中意做嘅，即系平时你冇时间做啊，你好中意做、好想做嘅嘢，你做，同埋咧对你有益嘅， 净系拣一样嘢。 一样嘢，唔使一定嘅，你做乜都得。 哦、OK， 咁你去画画啦，你去行山咯、你去睇书咯，总之系对你自己有建设性嘅、你好享受嘅。原来呢个系即系对工作效率系好重要噶、即系等你自己探讨下，等你自己开心翻，等你自己充电咯。 嗯，啊，你拣星期三都几好喎、一个礼拜入边嘅中间，最冇电嗰日。 我都好彩嘅，因为人哋翻工，我去咁，如果做咩咧、就会系冇咁逼啦，系咪？同埋仲有嘅就系、因为我平时开工咧系礼拜日开工噶，礼拜六礼拜日最忙噶嘛，咁中间就拣一日咁样样咯。咁我发觉系好噶。咁而家暂时只可以有9小时。 我哋尽量做囉，可能打工仔未必有咁多添，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都要㗎、要㗎、你俾事。咁佢打工仔咪星期日囉、下周囉。 星期六囉，係囉，下周囉，返半日嘅话。 嗰啲囉。好好㗎，你一样。 好。 好，第七啦。Sometimes you need to talk to a 3-year-old.Just so you can understand life again. 佢话得闲咧有时咧就揾一个3岁孩童，同佢倾下偈，咁咧你就会重新了解生命噶啦，咁样。 点解咧？ 童言无忌咯，细路先至有好过，即系佢有一啲嘢，我哋大人谂得太多啊，同埋佢哋有佢哋嘅逻辑咧。我哋喺人世间咧有好多好怪嘅，其实就系不合理嘅逻辑，大家都惯咗咁样咯吓。咁我哋话生命好痛苦啊，我哋觉得咧啲人好奸诈咁样吓，我哋样嘢都计到尽啦咁，小朋友唔识呢啲嘢。所以反为呢佢哋仲有好多嘅智慧囉。咁譬如我举一个例啦、我前几日睇到有啲好笑嘅。个老师问啲搵传返啦就係、是、一个问题咁叫咗一个同我嚟讲啦。佢话 X2O 嘅唔係佢话水嘅 formula, 即係方嘅咩化学方程式係咩呢咁样。咁个小朋友就话啦佢起身讲啦个学生讲 HIJKLMNO。个老师话傻嘅你寻日我教你个咁佢话係呀咁。咁佢话哦，咁佢写黑板 H2O 嘛，佢话你 H2O 嘛，咁由 H 去到 O 啦，HIJKLMNO 得意喎佢呢个 H2O， 我哋大人未谂唔到， 系 一样，咁又另外一个学生咧就系话咯，佢话 Jenny 个学生叫 Jenny，How do you spell crocodile？How do you spell crocodile? 咁佢就 K R C D I L E 咁，老师话唔系咯，我唔系佢话唔系咁串噶嘛 ，crocodile 系 C R O 咩咩噶嘛，咁嗰个学生之前就话，你问我点串啊嘛，我系咁串，How do you spell？ 但如果香港嘅老师呢就可能有啲觉得玩嘢 玩嘢啊。 但其实呢个都系佢哋创意。 系囉系囉。 好惊得意喎呢个。 系囉佢我哋唔会有咁諗嘛。尤其系咪呢个学生。佢话即系佢班里面有两兄弟啊。佢啱啱问咗个学生，佢话：喂，你个作文系 my dog， 我只狗，同你哥哥一样噶、哦，你抄你哥哥定啊？个学生就话：我同埋一只狗。 哦，系啊，几正喎、 哦！啊，真系唔知点应你。 但有阵时系咁噶，我哋就系俾太多正规嘅嘢咧，规限住我哋嘅想法啦、 所以就话呢句嘅金句啦，就系话，不如咧，如果你有啲嘢谂唔通嘅时候，你不如翻去同一个3岁小朋友倾下偈，跟住你就重新可以揾得翻生命嘅意义。 但你要识得包容呢一啲嘅，即系包容呢一啲嘅创意同埋即系天马行空嘅想法咯。 好正啊！呢一句长哥啊，呢一句。 我知呢啲例子啊， 系讲得佢啊。咁咧就有老师问个学生咧 ，How old is your father？ 你老爹几多岁咧 ？How old is your father？ 佢话 6。吓？有乜可能咧？你爸爸系6岁嘅咧？佢话我出咗世，佢先做咗爸爸啊嘛。 OK 喎、啊，呢、這个 佢6岁啊嘛， 好得意哦。 即系咁嗱，你话系咪同 set 到系啊？同佢倾下偈噶，学咗好多嘢 啊！唉，我真系笑死啦， 好开心啊， 好开心。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你俾我试埋先，一翻嚟继续讲埋嗰几句。 回望路灯不灭，每日健康一小时。 继续咧，翻嚟今朝早同大家倾下咧，即系如果当你迷失嘅时候，有11个嘅句子咧，你要记住嘅。头先我哋咧都讲咗好多句嘅，同埋咧长哥引咗好多好得意嘅例子，斋听都几开心嘅。不如把握时间，我哋要讲埋去咯，何长哥。 第八句啦，长哥。 Listen and silent are spelled with the same letters. Think about it。嗱，佢呢个 listen 呢个字 listen， 同埋 silent 呢个字 silent。原来系6个字母系一样噶、我都系第一次睇到。你唔讲真系谂唔到啊 ！Listen 就去听啦，silence 就系静啦。其实呢个道理咧，我哋成日都讲噶，就系话 silence is the language of God， 即系上帝讲咩话嘅咧？上帝唔系讲拉丁文噶，上帝系讲嗰个话叫 silence， 就系你好静嘅时候咧，在沉默中你就找到你和你的天主。天主同你沟通咧，即系我系上面嗰个 server 你点样去开佢啲档案嘅咧吓？嗰啲 folder 点开嘅咧？就系要用 silence， 所以要静咯。你成日哔哩吧啦讲嘢，你成日去就带住个手机睇嘢，成日听嘢咧，系唔得噶。你要静咯，日日都俾自己嗱最理想嘅咧，每日3次，每次5分钟，至少中午晚静一阵咯。你甚至算。啱出去行个圈去吸下空气。 系咪乜都唔好諗㗎长哥。 係啦 定係有得个思想。 有个思想去咩、你叫自己乜都唔好諗你乜都諗。 係啦都系諗緊嘢㗎嘛其实。 咁有办法嘅所以人哋咪话譬如练呼吸啦、你走嘅时候行路嘅时候左右左睇住隻脚囉松下隻脚啦冇耷低头过马路吓。 係 咁囉即係或者系听下啲音乐静啲熄咗手机先。咁系对你好有用。系啦，你又 download 到好多年。 系咯，玩少一阵手机 OK 嘅。 系 咁咧就我自己嘅习惯就喺电脑嗰度咧，即系一揿咧就会开到有一段嘅，好似 YouTube 咁嘅嘢啦吓。咁咧就我就听嗰啲音乐，望住嗰啲画面咁，4分钟咁样，好正。我成日都听睇嗰段咁。 系呢个方法好 OK。 好嘅，而家 YouTube 好简单。 好，第九句。 Sometimes you have to stop thinking so much and just go where your heart takes you。就话唔好谂咁多啦，我谂得太多太多吓。你个心突然间觉得我今日好想去坚尼地城，咁就去。 我都学紧啲嘢，系啊，放工我想入元朗，我就去啦。 系咯，我自己都会噶， 都系幸福嚟嘅。 系啦，第10 ，you don't have to have it all figured out to move forward， 就系唔使有齐咁多装备先出发嘅。即系有时你啲嘢唔齐都对啊，你都要去噶咯。里面就有好多嘢等緊你㗎，又係 following your heart，你個心諗起咩呢吓、就去嘛夠膽去信你自己嘅直觉。 呢个装备就唔係话即係行山啊嗰啲装备啦，可能係你个心系咪 ready 啊，或者你即係嗰啲 talent 嗰啲才能啊技巧啊技术系咪准备好啊。 系咯，唔使等有齐个答案你先至去噶，谂唔掂都去嘛。 行住揾啦。 第十一。Never stop believing because miracles happen every day、就是呢要等待奇迹、奇迹呀都出现的。你不相信有奇迹你就永远看不到奇迹。你慢慢你看得多呢，所以有人就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的。一种人呢就相信没有奇迹的，他根本就不会想的、不会得的啦，不得啊，怎得啊，什么没可能的，什么这样之类。第二种人呢就是相信什么都是奇迹，样嘢都系奇迹，而家我如果坐得起身都系奇迹、我识得呼吸就系奇迹、即系我哋今日就听到呢个节目简直系奇迹。 趁住呢一个即系、我哋好快就会过农历新年啦，其实都系对于中国人嚟讲系新嘅一年嘅开始。头先呢听完长哥简短咁讲呢十一个点呢，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多嘅想法，我自己听完之后呢都舒服咗好多，就系、发现系啊，平时呢就系、最少做嘅就系静啦，只要你静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咦好多嘢会出现㗎啦。但自己平时都唔肯静，嘈巴闭喺度。 尤其是年青人， 系好烦躁。 平时 我都系嘅，真系啊。 咁平时嗰个心咧，即系会好乱，尤其是你喺一啲做选择嘅时候，譬如你生活当中嘅小细节咧，你喺超级市场啦，你喺个便利店，你谂住买支嘢饮，喺个雪柜嗰度。你揀成分钟都揀唔到啊、我嗰个又想要呢、个又想要。头先你咪我跟住个心嘅。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小嘅点子嚟嘅、即系你可以睇到你嘅人其实你嘅心系好乱嘅。你嘅心连揀支嘢饮呢都要揀好耐啊，我呢个又想饮、好唔好啦呢、个又。其实都系反映緊你做决定嘅时候好好多嘅挣扎，好多嘅兜圈，好多嘅迷茫，呢、个要学习啊。 长哥学到就系一种嘅福气啦。长哥你而家学到边一点啊？你十一点里面学到几多点？ 学啲啦，慢慢。有时好得意。依个啲学嘢咧，喺一个脑度收到同一个心度收到系两件事嚟。我够知道，我够知道， 系我够知道，我做唔到嘛， 系 啊，我食唔到啊嘛。 慢慢有时你要衰一镬咧，咁你原来真嘅，以后你就呢样嘢就真系做得到。 同埋有啲点咧，系要你去到嗰个年纪或者个阶段，你先至会突然间叮一声，你会醒咗咯。 系啦，十几年前啊，边个讲过？而家我先明。 系啊，所以真系要跟住你嘅心去。如果学到嘅话咧，其实呢个就真系一个好大嘅福气，就发现其实人生要开心都唔系。真系咁难嘅， 所以今日咧就唔该晒长哥啦，同我哋分享呢十一句嘅说话， 送俾大家嘅呢个真系好紧要。 我哋摆翻上个 Facebook 度，好等大家睇到呢十一句，大家又可以自睇下。 多谢长哥， 唔该晒长哥， 送好大礼俾我哋。 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